One, two, three, amico. Four, five, six. Hey, chayo, chayo. One, two, three, amico. Four, five, six. 小宇宙 go。 嘿、hey,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啊，萱草这期回来了。 对，萱草回归了，大家鼓掌欢迎。 来来来，呱唧呱唧。 嗯， 最近是开学季啊，很多这个大一新生啊，还有高中啊初中的新生都在经历军训这件事儿。 对，不过我们家楼下那个学校是一个幼儿园，所以我还看不到这样的壮观情景。 幼儿园不用军训啊。 想起来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个人都军训过、 嗯、对， 尤其是感觉每一次军训好像都要下一场雨， 而且都是特别煎熬的一段时间，每天都在听大家抱怨军训有多累。 是，今天也终于有机会啊，让我们坐在这儿调侃军训这件事儿。 反正我们不用训练是吧？ 嗯，关我们什么事儿呢？ 今天的话题呢就叫做军训让你最难忘的一件事儿。 嗯，用对才精彩，骄傲的墓志会为你竖起 来，多么神奇。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 TFBOYS 的加油 Amigo。 这首就是元气满满的歌、 嗯、 所以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军训呢注入一点活力。 有一个朋友他说呢，送教官走的那天所有人都哭成了狗，第二天上课居然见到了教官，原来他是我们的直系学长。 坏了，白哭了。白煽情了，还我们眼泪。 学长还能当教官啊？难道是军校吗？再摇一摇摇， 容嬷嬷 UP 他说呢，慰问新生军训的晚上，我们在操场合唱了一首情非得已，然后呢突然狂风暴雨扑面而来，他用吉他帮我挡着雨，我跟他说，主席呀、啊、你妹太大了，引来妖风阵阵。他说是副主席啊，你太漂亮了。怀念那个时候可以肆无忌惮的开玩笑。 咦，这个军训的时候都被虐狗啊，虐了一脸， 这个狗粮发的猝不及防。 这个主席和副主席你们俩够了、 嗯，好朋友，我会挺你到最后。大梦想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青春绝不停留，一起战斗，在最勇敢的时候。今天的第二首呢是来自于帅哥鹿晗的《我们的明天》。 时间没有绝对。 一说到鹿晗特别逗，我有一小外甥女儿才2岁嘛，她第一次看跑男的时候就说，妈妈你别挡着我，我觉得鹿晗真帅。 我以为她说我要嫁给他。 第一次听一个小孩说一个人真帅。 其实小孩子就已经能够明辨美和丑了。 对，还没火就过气的 Gray 他说呢，最难忘的事儿是我们教练说的那句话，咱们班非常好啊，不说动作怎么样，至少人还在，隔壁班已经3个晕过去了。 看来是已经中暑了，纷纷倒地。 可能是军训太累，吃的又少，很容易低血糖的。 YYY9 他说呢，还有什么比晒黑更难忘的吗？一辈子的印记。 看来到现在还没恢复过来啊。 对，看来这个黑这个是军训给你的礼物。 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好像多一天我们的明天，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在眼前，你为多一天能实现我们。 如果我们的语言是 Whisky， 他说呢，大学军训时我们连长和我们班一位女生谈恋爱了，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我们也都替她保密，因为她说这样对双方都好。他们现在虽在一个城市，但就像异地恋一样，每天也只有午休和晚休才能聊会儿天，却还是一直坚持到现在，很羡慕。 还是有很多这样甜蜜蜜的故事的。 对，还是挺长情的。 不完美小孩月月他说呢，烈日下正在很严肃地站了十几分钟军姿的时候呢，隔壁班有一个同学大喊，报告教官，眼睛流到汗里了。当时所有人都被他这句说反了的话逗笑的出声了。 太可爱了， 眼睛流到汗里了，这让我想起来那个军训的笑话，就是报数嘛，一二三报数，然后有个同学就把那个大树报上了。转身报了一棵树。 太可爱了， 是不是这样你才会相信有永远，看你靠着我的肩，刚刚睡着的侧脸，爱人不断在我心里蔓延，爱上你第一个夏天。 下一首歌呢，来自胡夏的爱夏。 对，正好是夏天，虽然是已经有点变凉了，有秋意了， 对， 但还是夏末吧，算是。 你说爱情也许没有想象的永远，才会有人忙着说再见，爱上你第一个夏天，我就想给你整个世界，想冒险，想跟你一起接受考验，我的爱情并没有你想象的善变，只是全都放在心里面。 在减肥的瘦子他说呢， 男同学们都买卫生巾，我就在一旁笑话他们，别问我为什么，我只放增高鞋垫，薛之谦同款哦。 没准还是黄晓明同款。 行，我们不能这样，会被打的，会被粉丝打的。 哎呀，男明星我就觉得他们出席活动肯定一两个都会有这种增高鞋垫嘛，对吧？没关系的。张勉琪他说呢，军训的时候我个子最高，站在排头的位置呢，会操的时候我也是领队，特别的受教官喜欢，教官太热，有的时候呢把帽子一摘就戴在我头上，所以呢我跟教官关系特别好，最后全班只有我一个人要到了教官的 QQ 号，好骄傲。 哎呀，看来教官真的很喜欢你。 可是我觉得这个 QQ 号给了一个人等于给了全班了。 对啊。飞磊 love 他说呢，当时我们连的教官巨帅，迷倒了一大片女生，后来他居然追我，在训练上对我各种照顾，别人站军姿我歇着，别人踢正步我也歇着，别人做仰卧起坐我还是歇着，军训结束全连100多人，只有我得了军训先进个人荣誉，还加了学分，拉了一车的仇恨呀。不过后来我们没有在一起。 哎呦，这个教官有私心啊。 这个教官追女学生真的好吗？ 对啊，这样真的好吗？哎， 是质子的质，他说呢，他回复这条留言，他说你就是传说中被全连女生孤立的那一个吧。 对，这真的是全女生的情敌了。不好混了以后的日子。想跟你一起接受考验，也许爱情比你想象中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汪苏泷的《一笑倾城》。 告诉你我的愿望，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 龙二不是龙二啊，他说呢，大概是我们所有人都感觉我们的教官是季老，然后呢一群女生歪歪他和隔壁营的教官是一对，他们两个人相视一笑，我们就在后面笑得前仰后合，休息的时候呢他俩坐起来打游戏，我们呢在后面看着他们叹气，两个1.8米的大哥，黑的跟煤炭一样的大汉子，相处起来真的像是甜蜜的老夫老妻了，但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歪歪而已。 其实大家很难想象就是一帮男人的这个生活，就两个男人在一起的那种情谊，可能真的不是激情，只是那种兄弟情。 嗯，看来木达人很有生活，已经参透了这里面的这种学问。 想和你游四方，想轻易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管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 努力变瘦的大脸娃他说呢，大学军训回家在火车站等我爸，我朝我爸招手，结果我爸眼睁睁地从我旁边路过了，亲爸都不认识晒黑的我到底是有多黑啊。 坏了，这个娃儿这军训完回来之后已经大变脸了， 变成包公了。 嗯，不久一定会。他说呢，我们班有个男同学呢，拿卫生巾当鞋垫，走正步的时候甩了出来，一个队伍都笑散了。 哎，同学，你的卫生巾掉了。 嗯，哦，是你的卫生巾。 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风轻扬下未央，另一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 站军姿不能随便乱动，想动就要打报告。可是我就想偷偷的动一下，觉得不会被发现的。可是呢，还是被发现了。教官让我喊100遍报告，可能是喊的太多了，报告报告变成了八嘎八嘎。 最后喊到最后嘴瓢了。 哪来的日本鬼子？ 八嘎。 分享关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 安哲拉哈内田他说呢，军训最难忘的是一群人围着音响放着 Big Bang 的歌，几个放得开同学呢在圈里面尬舞，有个男生还搔首弄姿，画面感特别强，真的有一种夜店的即视感。 这真的是军训吗？我难以想象。哎 哎，我只能说这个真的是跟不上时代了呀。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样放 Big Bang 的歌啊， 全都是团结就是力量好不好。 对呀、啊、还搔首弄姿，我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尬舞是什么。 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本是个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 下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疼爱》。 玉墨他说呢，教练让我唱一遍团结就是力量，完了呢带我们排一起，全排都坐着认真听我一个人唱，到最后呢我以为会完美结尾的时候破音了，让我尴尬的想钻进操场去。 就在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完蛋了。 对呀、啊，就最后一下破功了，太可惜了。 嗯，假装不言语啦啦，他说呢，我室友说晕倒就不用军训了，下午听到了砰的一声，他如愿了。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戏也太多、啊、 嗯，千万不要把自己真的弄进医院去啊。 你知道吗，我军训那会儿就是有一个大哥还挺壮的，他为了逃避军训就每天晚上夜深的时候用凉水浇自己，最后终于把自己 要感冒， 终于浇感冒了，然后就在宿舍里躺了这个全程。 嗯，其实我觉得感冒的难受啊跟军训的难受比起来，我还是喜欢选择感冒的难受。 是吗？ 是。 我还以为你会选择军训的难受呢。 没有没有，我选择前者。 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沉默的疼痛，把疼爱的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为 刘贝勒他说呢，我是个特种作战退役的兵，退役后呢家里安排我去学校开学还要军训，但是我一直都隐藏着当过兵的身份，恰好我的教官呢是个后勤兵指挥军训， 一塌糊涂呀。直到军训结束那一天，我对他说，我当过兵，按规矩我退役了，不管军衔高低，他都要叫我一声班长。最后他说，军训这些天你一直都在看我的笑话吧。我想他接下来的军旅生涯不会再带军训了。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嘎啦乐队的《北戴河之歌》。这首歌呢，也是莫大人此刻的心声。 最近呢，正好是我过敏的季节啊，八月中旬到九月底，所以特别想去海边，吹海风的话就不会过敏了。 换一个这个环境和空气是吧？ 对对对。 莫大人也是不容易，在北京待那么多年，每年都过敏， 活得太艰难了。王先生有诗和远方，他说呢，本人特别外向，大学的时候还是学校的文艺部长，军训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上去表演节目，然后排长说，我觉得你大学能泡十个妹子，然而一个妹子就结束了我的大学青春。 那挺好 的，我也觉得挺好 的，看来是遇上对的人了， 而且很诚情啊，我觉得这是对的。 对，我觉得其实一个男人啊，泡十个妹子魅力远远不如跟一个女孩好。 对对对。 温柔的风穿堂过，他说呢，大概就是有一天晚上，好多男生缺勤，教官让我们方队女生呢坐在操场门两侧，进来一个抓一个，估计当时我们都快被那帮男生恨死了。这太恐怖了，让女生列队去迎接这个缺勤的男生， 太隆重了，我想要体验这样的生活。谁动了慕白的锅包肉，他说呢，走分列式，裤子踢正步踢掉了。 裤子是有多大多不合适， 军训好像很难穿到合适的衣服。 因为发的衣服都是统一的尺码， 对对对， 就只能是，也不能是量身定做啊，或者你自己去买是吧。 对， 而且我就发现一般发的那个军训服都老厚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大夏天军训要发那么厚的衣服， 就是让你体验这个不好的感觉嘛，就是要捂着你， 就是要让你罪受。分不清零和零的废胶，我分清了吗？零和零。他说呢，说到军训就想说一句，所有的东西呢暴晒都会褪色，只有人暴晒会上色， 晒黑了呗。 对，所有的物品暴晒都会变白。 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张世怡困了，他说呢，校长说，我宣布某某届新生军训圆满结束，台下疯狂的鼓掌。 看来这一幕是他对军训印象最深的。 对呀，终于结束了。 对，终于熬过去了。 也是希望正在军训的同学们早一点结束吧，早一点， 对， 那个少受罪。 做这期节目呢，如果你此刻在军训的话，就一边流泪一边听吧。 好了，那这期话题呢，我们聊一聊关于军训的话题，还是挺有回忆的啊。 对，已经度过军训的你呢，我们可以一起回忆一下，然后呢正在军训的朋友们还可以当个乐子，然后坚持一下熬过去。 对啊， 这期充满汗臭味和青春荷尔蒙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每期我们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在这里搜索并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或者找到我们两位主播的账号。 嗯，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啦，那我们下周的酷我音乐调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我们